梦过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坏事包张望和金莲花凤琪、小莲花雨斗一起商量着如何捉拿英王富昌以及军师大帅，这张望自告奋勇的要去给这三个人下蒙汗药，并且嘱咐两位小侠，如果自己失败了，赶紧回去给师父报信，就说自己学好了。张望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又能不能成功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我为的谁？为的是兄弟佟林。佟林跟我是朋友，打这儿我火焚的剑山就为我张望一个人，我让他剑山是瓦泄冰消。呵，好狠的张望，在密林里单等我成功。你怎么成功啊？我有这个，一伸手蹭又拿出一小包来。这是什么？上山交俩朋友，一个叫叶守明，一个叫叶守敬，七星真人、八宝真人，专门卖熏香蒙汗药。哎，我这有一葫芦水，我把这小药饼掰碎了，我搁在这里头，这都是老江湖，英王废物，谈天江湖经验也不是太多。这个要是燕普跟通法圣人这样的人物到喽，那时候可不好蒙。哎，你甭管，我有我的办法，对不对？我这先不拿来给他喝，先给他喝他准不喝，我这还有饼。哎，我来个抛饼之计，引出来我的这个麻药水，你看他多大能耐也得中我的道。我们哥俩呢，他们几个人不躺下，甭管谁陪着英王来，千万别露面。我要让他们识破了，我就死他们手，你们俩千万别逞强。好嘞，都瞧老哥您的。俩人树林里边躲老远，依稀能听见张望的谈话，听不恨真。张望这冲林子里边喊，小哥你快出来。嘿，金莲花凤琪、小莲花鱼都两个人现出身形，各持自己的兵刃，一看老道可真躺下了。呵，老哥哥您可真有两下子，事到如今又该怎么办呢？这老道喝水喝的最少，这老道喝完这水啊，不定什么时候就醒过来，他醒过来咱们全白给。先呀，把他们扛起来，咱们顺泄洪密道赶紧走。这股密道您走过，我早访出来了，我骗他们说我不知道，实际这股泄洪密道我都走两回了。我现成预备的麻袋您都预备着，都在腰里边围着呢，三条麻袋。你怎么准知道仨人？我就预备三条，再多了就裹不下了。三条麻袋抖了开了，一里边装一个，一人扛一个正合适，再多一个还扛不走了。金莲花凤琪一瞧啊，老哥哥，我与他有翁婿之情，得了， 我尽尽我这半子之劳，我伺候伺候我老丈人，我扛着英王，哎，原要你扛。过来一伸手，金莲花凤旗可就把英王富昌富伯臣扛起来了。于斗一瞧，哎，你有翁婿之情，我燕无有父子之义呀、啊。谭田谭冠霖是我干爹呀、啊。那没别的说了，我尽尽我这半子之劳，我得尽尽孝。干儿子也是儿子，我扛着我干爹啊，原要你扛。于斗过去装好了麻袋，系好了，一扛。弥陀佛。张望心里话说呀，嘿。老道老道，那我可就对不住你了。装好了麻袋，把这老道往肩上一扛，一伸手蹭，把这分水峨眉刺可就瞪出来。这手抱老道，这刺就在老道身上这么一顶，你可别动。你要醒了，在我这肩头稍微一动，我得顾命。我可管不了那许多，老道老道，我就不能等你缓醒过来了。我一次先结果燕普的性命。仨人一人扛一个，撒腿就跑，眨眼之间来到泄洪的凤眼洞，三个人钻洞，这个人可就扛不住了，连拖带拽，说要简短，好不容易摸着黑顺这山洞走过来，外边一见亮，已然到外边了。那是说到外边不是水吗？您可听明白了，这个凤眼洞跟同林进山的那凤眼洞还是两股道，这又一股，这个书啊，剑山呢，剑山蓬莱岛的山眼有好几处。广这个泄洪的密道，它不能就一股，那么大的剑山水都往下冲，啊，只有一股泄洪的道，那不就落了吗？只不过有的为人所知，有的不为人所知，还有人工开出来的泄水的槽，那单说，这股泄洪的密道被张望等人所知，顺这儿出来直接够奔朴家镇。到朴家镇天已经黑了，住店吧，一看有这么一家店，写着朴家老店。伙计把这三个人扛进去，您这扛着仨大口袋是什么？你甭管啊，预备饭预备水，我们赶紧吃饭休息。好吧，把饭菜端来，小莲花跟金莲花两个人就要吃。张望一摆手，别忙，把这麻袋打开，干嘛？我拿药饼掰碎了往他们嘴里填，我怕醒了，尤其这老道他要醒了咱活不了。哦，还是您仔细把这麻袋呀打开了，往下吞，吞到肩头这就露一脑袋。桌上有现成的筷子，拿筷子撬开牙关，这不有酒吗？有水吗？把这个药饼掰碎了填到嘴里头，端着下巴颏愣拿水往下送。先灌的燕普真没少给燕普灌，燕普醒不过来了。嗯，给这个，哎，都多少再灌点，又都灌点，麻袋系上吞下去。来吧，咱吃喝吧，这儿吃喝。伙计，伙计来了，您三位怎么着？哎，饿坏了，再来点，连饭带菜带酒再来点。好，您稍等，又给端饭端酒端菜，仨人接着吃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抓功夫赶紧睡啊，睡得差不多了别等天亮，稍微给他留点钱咱们就走。他是做贼的，一辈子在江湖上当贼，这套他太明白了。他把追兵追下来，谁追到这儿救醒了燕普，仨人全活不了。那别等天亮，咱也不亏人嫖妓店，多少给撂俩钱咱们就走。好吧，那咱睡吧，我还真困了。咣当，金莲花凤旗死过去了。回头再瞧小莲花鱼斗不省人事，哎呀不好，坏着包张望大喊一声，伸手再想摸冰刃已然来不及了，俩手一捂这桌子强打精神，这才叫终日打雁让雁牵眼，没想到坏事包张望我也栽了，他也死过去了。咣当当门坟左右，书中代言镇西洋朴林朴八海。朴八爷迈步进屋一瞧，好凶狠的和尚， 错非我一时赶到，我姑爷让你害了。这仨人扛仨大包袱，身头朴家老店朴八爷暗中没露，一看这就不是好路数，他不认得这仨人，不认得可是不认得。这仨口袋里是什么？让伙计上菜上水上酒，他暗中观察。老爷子纵身行上后房坡，这机关消息都是他设置的，他不推后窗户，他起砖儿。他这店房啊，后边一块砖是活的，他把这块砖可就起了。起了这块砖往里一瞧，那儿整吞这麻袋扣，麻袋往下一吞，露出人脑袋，头一个哟，白胡子老道，这不是燕普吗？哎呦喂，老道你怎么落到这地步了，让这几个小毛贼把您给办了。哦，往嘴里填什么呢？填麻药呢。哦，拿水还灌下去了。哦，老道一时半时醒不了了。第二个一吞，哟，我姑爷，这不桂林吗？呵，桂林也让他们给逮着了。第三个一吞，好悬苗八爷没顺房上掉下来，这不是英王富昌吗？富昌富宝臣也落在，哦，那是了。一定是燕普跟桂林保驾，为三人所擒。嘿嘿，错非我朴林赶到，让这仨人把君臣三人可就给害了。翻身下来，正好那儿喊添酒添菜。老头子一琢磨，你尝尝我这药吧，我这药也有点高的。老头给他下药了，三个人的头了吃那没毛病啊。这连想都没想，忙中有错，张望也中了道了。张望可就把这点东西全给喝下去了。三个人全都麻烦，朴林朴八海伸手上张望兜里边摸这药包，打开一看这药饼，行，我这解药对付能用，拿我的解药，拿他的解药和着凉水给三位灌下去，再拿凉水一喷，君臣三人悠悠转醒。老道醒得最慢，为什么？老道这药给的最多呀，整块的药饼都给送下去了。老道还仗着内功深厚，那也最后一个醒的。谭天一睁眼，恍恍惚惚的，这一老者您是何人呢？什么话？打我？睁眼仔细瞧，睁不开眼，再缓缓眼神，缓足了眼神，一抬头一瞧，岳父老的人朴八爷。哦，岳丈您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现在我的殿中，这儿英王爷醒了。啊，桂林这是谁？这是我老丈人。英王千岁还不见驾，见过爷驾千岁。无量土道爷醒了。老道这么一睁眼，老道内功深厚，可就明白了，朴八爷把自己救了，好可恨，害我的张望现在何处？这不躺在这儿呢吗？老道伸手就抄宝剑，老道抄起宝剑来，低头一瞧，小子，我也甭问千岁了，我也甭问谭天跟这朴林了，我头一个先把你给治死再说。老道恶狠狠手擎宝剑要往下扎，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，老道，这是殿房，出家之人公然行凶谋财害命，你这不就破了你道门的戒规了吗？话音未落，就听见有人另外一个人喊，老道，呵，你胆子不小啊，你就不怕国家的王法吗？紧跟着就听第三个人说，无量府燕道友，你莫要行凶，我与你两造讲和也就是了。燕普一听头一个事儿听出来了，董钱董化一，董钱一来非死不行，为什么？自己现在没有力量，拿宝剑杀他行，自己跟董钱一战战不了，谭天白给就算不算数。那俩人不知道，但跟着董钱一块的没别人呢， 我听这声音听不出来，一个俗家一个道家，难道是张红军跟珍珠佛董瑞吗？要是他三人齐到此处，燕普休矣。燕普现在背着鹰王一走的力量都没有啊，燕普回首扑一吹灯，手擎宝剑当屋这么一站，老道把自己的银髯呢卷起来往嘴里这么一填，一咬自己的牙关，心里话拼了，谁进来算谁。那没办法，屋里灯一黑，外边这仨人也不敢动。老道还真算计错了，外边念佛的这个跟俗家的这位不是珍珠佛董瑞跟三剑客张红军，那么书中代言是谁呢？这两个人，一个叫铁板仙灵通，灵老剑客；一位呢是画图画亮宇的师哥，叫温黄道长葛画葛山真。那个是董钱，这三位怎么走一块呢？那还得在董钱这儿说。董钱由剑山里边拐出一人来，大闹天王殿，宝刀贺群贼，他拐出一个楼瑞楼子霞来，把这个楼瑞拐出来，跟楼瑞说：“你回去见你的父亲太乙剑客楼震，禀明此事，然后你再来找我来。”他来到了山外边一琢磨，我还得二进剑山，我还得进去。正在思想，眼前一道人影唰啦一下，这个人身法很快。董钱一瞧，那我得追你。董钱随后就追，追来追去，追去追来，把这人追丢了。董钱心里话，这可了不得了啊！别看我身为大清国护国剑客头一名，四大剑客我第一，最近我竟碰着这能为比我高的。铁球系三扣，人把我铁球抄走了，到现在这案还没破呢。啊，这个人身法又这么快，追丢了可追丢了，投了秒须须有一片房子，离近一瞧是个道观，来到切近山门上写着温皇观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温皇观有个温皇道长，这个老道贯卖熏香蒙汗药，为恶一世。这个老道90多岁，年已近百，要论身上的武艺可够剑客身份，并不比自己低多少。这老道活着没活着，死着没死着，自己不知道。既到此处，我不如只身涉险，夜探温皇观，我看看老道温皇道长葛化葛山真的言谈动作。想着老剑客飘身行入温皇观，来到温皇观以内一瞧啊，呵，就瞧一老道岁数太大，本来是大身材，已然驼背，有点搂狗，微然有点奔着头，顶满全卸了，也没带着道冠，后边呢有几根白头发就那么飘散，身穿着道袍。可是有一节，院子里头摆着个香案，香案上头有一香炉，香炉旁边呢，这案子上摆着一盆清水，这边呢只包了一包药，一大包药。老道呢手捻三支信香，对着这个香炉啊自己叨叨念念：无量福，我够快100了，缺一辈子德。我最近呢，我越琢磨自己越该死，我这一辈子没办过好事，净办坏事，死后不仅不能够羽化成仙，恐怕要遭万劫不复。哎，弟子葛山真垂暮之年，今日对天发誓，把我存的这些个药啊全毁，我一包不留。那么我剩下这几天呢，我改心向善了，我能办多少好事办多少好事，以赎前罪，赎得了就算，赎不了啊那我自己得给报去，没办法。那么如果有违此事，口不应心，天把我怎么长，地把我怎么短。哎呀，过往神灵听真，信是弟子葛山真此事 在这一起这事，把这信箱啊往这香炉上一插，把这药包老道给打开了，里边都是小药包，一包一包的往这大水盆里倒，一边倒一边和了。等到都抖了完了呢，最后这水啊，甭管找哪儿一倒啊，羊沟一倒就算销毁了。董钱瞅他，董钱一瞧，你看那悔过的是时候啊，我这憋着拿他呢，他对月起誓他改小好了，你毁药你豁楞什么呢？是毁药呢是配药呢？我再瞧瞧。哎呀，你别瞧，葛化葛山真那么大能耐，暗中有见过窥探，老头子愣不知道，老道把药完全都行开了，好，这盆水都成墨汁色了，一盆黑酱的一样。老道端起来，哎，为祸人间害人不浅，当年我熬这些药配这些药也算煞费苦心，一旦之间进行销毁呀，我不能够拿药去救人反而害人，端着这药颤颤巍巍哆里哆嗦走到羊沟这儿，往羊沟里就倒，咚咚咚咚咚，童儿，小童儿答应师尊去挑水来刷这个净水盆，把这水都倒羊沟里全都冲干净喽。您冲的什么？哎，不用问了，害人之物。嗯，董钱一听，善哉善哉，别看年已近百，老杂毛你会学了好了，就冲你这个行为，今天不仅不能要你的命，化敌为友，我得让葛山真帮帮我的忙。什么人把我引至此处来见这个老道？正然想到此处，就听见对面老道庙里的温皇冠，这个道观不有这个殿吗？在殿上的有一人脚踩中脊，可了不得了。他这手一结子板，这手一大板，他打上了，特踏踏踏踏踏踏踏踢踢踏。董钱一听，哟呵，李派。打得还真好，就是这个声音不老刺耳的，为什么？它不是竹子的，铁的。哦，一听这个铁板响，猛然间我倒想起一人，山东济南府以南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侯集儿。侯集儿有一位老剑客，年已过百，江湖人称铁板仙，灵通难道是他吗？三剑客刺在一起，这回才要大闹飘家镇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。 对，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对，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忘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赏雪何须行千里，红灯